十岁到二十岁学东西 啊， 就像在钢上打眼儿似的，在铁上打眼儿， 印象就这么深。 打很难，打一个能够一辈子都存在， 它有烙印呢。 二十岁以后 啊， 木头上打眼儿。 哦。 三十岁以后 啊， 土生打眼儿。 是。 五十岁以后再学东西 啊， 社会经验丰富了 啊， 水生打眼儿。 太漂亮， 一转就透了。 对， 一拿起来没了， 是 忘了。 对， 而且疼我们呢。 哎， 尤其是王长友老师 啊， 我今天表演的这个哭的艺术啊， 啊， 是老先生的拿手活。 哎，代表剧目， 而且是最拿手的。 是。 在他晚年 啊， 是得的癌症。 对， 那时候已经不行了 啊。 唯一的一次录像机会 啊， 是录的别的节目 啊。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干嘛不录那哭的艺术啊？” 是。 老先生跟我说：“宝贝儿 啊， 这节目不是给你留着呢吗？” 你看看老先生，对年轻人真是。 真是想起来，我不知道今天这个节目能不能说好， 受感动 哦。过去有一路人 啊， 倒霉拉欠 是 媒婆 啊， 女的 对， 扇扇的扇肩膀 哦， 不是这个纸扇子， 那是 是团扇芭蕉扇 哦。 哎呦，说话呀 啊， 死人能说活了 啊、哦， 一边扇着肩膀一边说话， 怎么？ 哎呦、 哦， 这不是大嫂子吗？ 这不是我吗？ 咱俩倒霉见了吧？ 对呀、 啊。啊、哎，您那大小子娶媳妇儿没有呢？ 还没娶呢。 哎呦，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不给孩子张罗一个呀？ 是，这也着急着呢。 明儿我给介绍一个吧。 太好了。 哎呀，就我们胡同有一个姑娘，哎呀，长得邦迪多漂亮了。 好啊。 那真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就一样。 哪样？ 没鼻子。 没鼻子还介绍了， 没鼻子还给人介绍， 这媒婆太缺德了。 您看是不是讲究的 啊？对， 啊，就眼前观众听相声时这个笑 啊， 笑也有规矩。 笑有什么规矩？ 没注意观察过。 没注意。 听相声时那个笑啊 啊， 是突然爆发出来的。 哦， 来的特别快 啊， 回去的就慢了。这个脸上的鱼尾纹得慢慢的舒展开。 哦哟。 你看， 我没注意， 听相声都这样。 什么呀？ 您看看 啊， 哎呦 啊， 王慧林 是， 又叫王文林 啊，对， 哎呦 啊， 王长友的公子， 对， 他爸爸说的就好， 是， 太不错，嘿， 我不行， 好，好，真好。这才完， 这才乐完了，这可太慢了。 太慢了， 好家伙，这乐完这么长时间， 那依着您， 你笑容来得快，回去得快，一样啊。 笑完了跟着就绑脸， 那也行啊。 那坐旁边那观众非吓跑了不行， 不至于。 听相哪有这么笑的 啊？ 哎呦，王慧林 啊， 嘿，说的不错，嘿， 不行。这是神经，这个 没这么笑 啊。是，还真是。 哎，这个笑啊 啊。 还有真笑有假笑 哦，假笑 听相声这个笑真笑 啊，发自肺腑、啊 哎、发自肺腑出自内心想笑，夸就笑出来了。 对啊， 真笑 啊。 两个人走大街上见面了 啊， 认识不太熟 哦， 说话挺客气 啊， 两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 啊， 这个笑那就是陪笑 哦，有点假。 哎，比如说两个人走大街上了 啊， 一见面不太熟， 是， 哎呦， 哎， 哎呀，您好，您好， 您好， 您好，您好，老没见了， 是， 身体挺好的吧？ 还可以。 哎呦，这气色真好 啊！ 有时间上我那儿坐会儿的， 一定去。 您看，这脸上，这笑就叫陪笑， 哦，透着那么假， 也不是说假，它就是人情嘛。 啊，对对对，应付， 哎， 不像那种发自肺腑。 哎，这种笑还必须得有 哦， 两个人见面都得有笑， 哎，要不笑也行啊。根本不熟，干嘛非得假笑呢？ 啊，您的意思 啊， 两个人不笑 啊？对呀、啊， 说话绷脸 啊。 那咱们俩试试。 哎，好、啊。 比如说在大街上见面 啊， 一见着 啊， 哎呦 啊， 老没见了。 啊，是老没见了。 还好吗？怎么样？ 还可以。 有时候没有，有时候上我这坐会儿的、啊。你去不去？ 不是您这是要打架？这是， 必须得有笑， 还真得有点笑容， 陪笑 哦， 规矩 是 笑有规矩，哭也有规矩， 哭有什么规矩？ 哎呦，那个老年间哭啊，讲究大了 哦， 尤其过了死了，过去死了人 啊， 讲究哭， 是 特别是妇女那个哭 啊， 就咱们华北地区啊 啊， 那个妇女那个哭啊，是哭出来有腔有调，有板有眼。 哦，哭还这么多讲究， 还有艺术性啊， 是吗？ 啊， 那你给大家学一学， 我给您学学 啊， 我给您学学，比方说这个老太太死了，小孩了 啊， 我给您学一学。 好，你给学一学。 老太太哭孩子的时候哭肉， 干嘛哭肉啊？ 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呢？ 哦， 一捂脸， 嗯， 哭出这样 是， 我的肉啊。我的肉味，哈哈哈！ 不是，怎么还哈哈哈嗷啊？ 哎，这个三哈哈一嗷，它是缓气的 哦， 是一个气儿 哦。刚才您说这里还有音乐性， 还有音乐性啊！如果您乐理知识强一点的话，就这几句哭，完全可以用音符把它记录下来。 但有音符怎么记录啊？ 我试着谱谱曲的， 你给谱一下。 我这个音乐不行 啊是。 头一句是我的肉味 ，so 蜜蜜软，你可要了我的命啊 ，so 蜜蜜软。我的肉哎，软咪软咪咪软，发发米骚。 这发发米骚是 哈哈哈哦。 哎，还真有点乐理性。 还有真哭， 还有 这个姑娘哭妈是真哭。 哎呦，那是母女情深呐！ 哎， 没错， 哭出来有腔有调，有板有眼 哦。 还有几句闲话 哦， 也有三哈和一呕 哦，是 嗯， 那 还有这个妻子哭丈夫 啊， 那也是真哭。 妻子哭丈夫， 哎，丈夫死了，妻子哭的时候知道哭什么吗？ 哭肉啊。 妻子死了，丈夫哭肉，那是两口子开玩笑，也别说你们家都这么哭。 不是妻子应该哭 哭天儿， 干嘛哭天儿啊？ 我问您，这个丈夫的夫字怎么写？ 就是天字一出头啊。 哎、天字出头为夫、 啊。对， 丈夫死了 啊， 过去说是没有当头人了。 哦，那没有当头人就哭头吧。 啊，不能哭头。 怎么？ 哭头他们领导不干。 那就得哭天儿， 哭天儿 哦， 哭天儿的时候话还挺多，也有三哈哈一哼，我给您学学、啊。 你给学一学、嗯。 我的天儿哎，只顾了你呀，撇下了我，撂下了他，也不哪儿这么仨。我的天儿哎，哈哈哈，嗷、 这也哈哈哈哦，也得三哈哈， 不能多不能少。 其实你没有这三哈哈也一样啊， 不要三哈哈 啊， 直接哦。 啊，对呀、 啊，试试 啊。 我的天儿哎，只顾了你呀，撇下了我，撂下了他，我的天儿哎。要死一个， 还是加上这哈哈吧，啊， 多了也不行， 哈哈多喽， 哈哈多那不好听， 那也行，他为缓气嘛， 就出这主意了。来、啊，哥几个试试 啊，你试试。 我的天儿嘞，只顾了你呀、啊，撇下了我，撂下了他。我的天儿嘞，哎嗨哎嗨哎嗨， 又改河北梆子了。这多了还真不行， 这也不行。 是， 这个哭也有真哭，也有假哭。 是， 真哭，姑娘哭妈。 对， 真心实意。 是， 儿子哭爹。 这个， 惊天动地。 好，动静大。 媳妇儿哭婆婆。 这个， 虚情假意。姑爷哭丈人。 这是 驴子放屁。 这都不一样， 这都是过去 啊。是， 他那个婆媳之间翁婿关系啊，老是有矛盾，弄不好。 是， 他没有感情。现在就是同事死了以后真正哭， 对， 哭得最伤心的 那是， 莫过于老年人哭自己的儿女， 那是 中年人哭自己的配偶， 是 两口子， 嗯， 刚到三十， 中年。 结婚将近十年了， 哦， 两个人感情好极了， 嗯， 从来没吵过架，半个嘴，连红脸都没有， 多好， 一直没有孩子， 嗯， 三年前生小孩，一对双胞胎， 呵，太好了， 小日子越过越好啊， 真美。 近半年媳妇儿生病了， 哎呦， 看了好长时间， 嗯， 没治好， 哟， 死了。 是， 还死在家里了、 哦、 尸首在外屋停着 啊， 俩孩子在里屋炕上玩 啊， 院里摆着棺材， 是 屋里扔得乱七八糟，男的没心情归着呀。 是， 就这个场景 啊， 真比电影里最惨的这个镜头还要惨呢、啊、 太惨了。哎，您给大家学一学最悲惨的这一幕， 我就给您学学这个死了妻子这个丈夫 啊。是， 我来学一学 啊，你给学一学。哎呀，不是，您干嘛呀？ 看见两个人十年前结婚时候的照片啊。 哎呦，我以为您看这照片，这两位谁也活不了了。 啊，睹物思情要有一番回想 哦。 完了， 可不是完了吗？ 想起我们俩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多高兴啊！ 那今天跟那会儿一比，差远喽。 这正看着呢， 嗯， 亲戚朋友帮着入殓来了， 哦，帮忙 进来，赶紧应酬。哎呦，谢谢您老几位， 嗯。 让您受累。 是， 大伙还得拿他话劝他。 对， 兄弟，想开点， 对， 别往心里去。 嗯， 哎呀，你说这事儿也是， 嗯， 哎呀，你想想，你够对得起弟妹的了。 是， 你说自打弟妹这一病，哪个好医院没去过？什么好药没吃过？他治不好有什么办法呢？常言说得好，大丈夫提得起来，放得下呀。你不为别人想，你得为这俩孩子想想。 嗯， 如果你要再有个三长两短，你说这孩子不就更苦了吗？ 是， 得了，别难过了 啊， 好吧。哎，大哥，我听您的，我不难过，我一点都不难过， 这还不难过呢？ 我就想啊， 嗯。 我想的这么那么心狠，把我们爷儿仨扔下他不管了， 他走了呀， 大哥。 啊， 您受累，您把那照片摘下来，您搁棺材里去。 干嘛 呀？看着他难受。 你瞧瞧， 搁棺材里，他什么时候想我，让他看看我。 啊？他看得见吗？ 大哥。 啊。 那什么，那立柜里头。还有一个套装，去年做的， 应该在搁棺材里头。对，还有一大衣，泥色的。啊，对，您还有一件雨衣，您一定给他装棺材里头。 为什么呢？ 生前就喜欢这款式的雨衣，我托朋友从巴黎买的，买了3年了，一次雨没下过。 白买了。 你说的心爱这东西吧，烧了怪可惜的。 是 卖了吧，不值当的 啊。 您全给他装棺材里头， 是 全让他带走 啊。 那抽屉里头还有10几条喜欢的头巾，您给他装上。 装上。 还有几双鞋，高跟鞋，还有那皮靴子，您给他装上 啊。 院里还辆自行车，哎、 啊， 那装不下呀、啊， 那是装不下。 装好了以后 啊， 棺材板往上一搭，棺材盖几个人刚要钉，坏了， 怎么了？ 屋里那俩孩子趴玻璃看见了， 哎呦。 爸爸，我找我妈，就这一嗓子，真像拿刀子扎心似的。赶紧往里跑，一边跑一边抹眼泪。你说这事这宝贝儿别哭， 哎，玩嘛。 说什么？你妈找你姥姥去了。妈妈，我也去，别去，去就回不来了。 那是回不来了。 名家名段大荟萃， 给您带来欢乐，说学逗唱带幽默，千万不要错过， 让您快乐天天有。 南北笑星齐聚会， 乐去吧你， 笑个不停，笑到抽筋。 快乐其实很简单。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想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啊，抛开那常来，我吃的舒服喝的惯，那常难听吗？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江峰。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伯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听众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下半时段的节目，依旧是咱们的四九城里听相声。雅娟带您走进北京德云社，听听精彩的相声节目。下面上演的就是高峰、栾云平为大家合说的这段传统活《夸住宅》。 来到这儿演出，心里特别的高兴。 是， 人家说的多好啊！ 嗯 啊，郭德纲郭老师， 嗯， 于谦于老师， 二位老师， 二位配合的可以说是珠联璧合， 好啊， 天衣无缝。 嗯， 能来到这儿演出，也是沾了郭老师的光。 那可不是， 人家相声说的确实好， 好， 脑子灵活， 快， 能够整理加工， 能改。 把传统相声很多糟粕呀能剔除出去、 嗯、好啊， 然后加入很多更糟粕的内容。 不如不改， 他揉的这么恰当， 什么恰当， 恰如其分、哦、这是笑谈， 逗着玩了。 郭老师到了今天来说从艺20年了， 这不是纪念一下， 虽然说他年龄并不大， 嗯， 但是20年了，今儿个可以说是一个忌日。 忌日， 刚才主持人说了20周年忌日嘛， 纪念日， 哦，把念给忘了， 把念字说出来。 哎，20周年的纪念日。 嗯， 郭老师从16岁就从艺， 哎， 今年36了， 是啊， 确实不简单， 整20年呀。 他说相声也不错， 您这是捧我了， 受他师父郭德纲的影响， 我还学。 你说了多少年相声了？ 我4-5年， 虽然说年头不多， 啊， 但是很有进步。 我不行， 而且在说相声的演员当中啊， 嗯， 他栾云平 怎么了？ 家里的生活条件。这个份儿的， 啊，反正富裕， 算比较好的， 啊，不用着急。 他们家， 嗯， 有房有车，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像你师父郭德纲也是火了以后才挣的钱， 才有钱。 他不是， 我没说相声， 家里一直就有钱。 对， 家里住那房子叫别墅， 哎， 光北京市4个别墅， 地点不同啊。 对，最矮的那别墅。各位， 嗯， 他家那4个别墅当中最矮的那个 怎么了？ 4层。 啊，四层， 最矮的那个4层， 啊，是 地上1层。 嗯，对，我们家是停车场。 怎么停车场呢？ 地上1层，我们都地印子里待着。 哦，说反了， 反了， 地下1层啊，地上3层。 对， 一共4层， 四层， 家里还有车， 有车， 好多辆汽车， 啊，不少呢。 家里汽车那都是名牌车， 哎，好车呀， 最有名那车叫马呲牙。进口车， 马呲牙， 马呲牙， 我们家倒没有驴撅嘴， 那个卖了， 卖哪儿去了？ 就外国车， 那这马自达，马呲牙了， 马自达， 嗯， 马呲牙差多少？ 差远了。 家里有马自达， 有， 还有一个车， 嗯，提 有点小型客车那意思， 哦，是 叫伊拉克， 我们开着一国家跑是吧？ 反正坐里边挺难受的。 哎，那买的早， 叫 依维柯， 依维柯， 嗯， 还有一车大家最熟悉， 都知道， 屎壳郎。 你打住，这什么车？这是 又红又黄，两开门那个， 两，那叫甲壳虫， 还是跟屎壳郎差不多那个。 起这名字还有人买吗？ 哦，这名字不好 啊， 甲壳虫 是 家里最好的车，各位。大奔， 奔驰， 他家有奔驰。 嗯， 最次的车， 次的， 最次的车。 嗯， 什么呀？ 您听说 桑两， 桑两是什么车呀？ 桑两吗？ 桑两， 桑塔纳2000、嗯， 有这么简称的吗？ 就是这个车相对来说比较次一点了， 因为这是时间长了， 来买的早一点。 对， 他跟他父亲都会开车。 哎， 栾云平跟他父亲， 嗯， 比如说爷儿俩去同一个地方，一般情况下开一辆车足矣。 我们不这样， 他们不简。 对， 他爸爸嫌他开车太猛， 嗯， 他嫌他爸爸开车太肉。 是， 怎么解决呢？ 想办法， 爷儿俩一人开一辆。 哦， 他照顾他爸爸， 那是孝顺。 让他爸爸开那好的， 哎， 开那大奔， 大奔， 奔驰， 嗯。 他呢开那比较次的， 我那个 桑两， 啊，桑那2000。 爷儿俩开着车从这小区院里一出来， 啊， 他爸开奔驰， 是 他开桑塔纳， 好啊， 街坊邻居看见特别羡慕， 嗯， 这爷儿俩多好， 嗯， 又奔桑去， 你 奔驰在头，桑塔纳在紧随其后。 你大家想，多难听啊这词儿， 这不吉祥话吗？ 奔桑算吉祥话。 要不你上头了，桑奔， 那也不行啊！ 想夸夸您， 哎，别这么夸， 说您家里有钱， 嗯， 条件不错， 哎，趁点。 说句老话吧， 您说， 你们老栾家撑得起是家大业大， 呵， 家大业大，有的是蛤蟆。 我们都住坑里， 不是怎么？这是个俗语儿， 有这么俗的吗？ 家大业大，有的是鞋袜， 不是，不是， 有的是蚂蚱。 你看看， 家大业大，有的是爸爸。 你 挑一个， 你这里有好的吗？我挑一个。 有这么句老话， 那老话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对，有的是河马， 河马呀， 你说的 骡马， 大骡子大马。 对，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树木成林， 您看 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三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姐妹成恨，兄弟们成仇。 你看看，我们都打成一锅粥了。 不是说你们融洽 和睦和美， 兄弟们和美， 对， 手足弟兄。 哎， 你们家啊，老栾家上辈就是你的父辈，老哥仨， 老哥仨， 对不对？ 对， 你有个大爷， 有 个三叔， 有， 好像还有个父亲， 别好像， 大概 不，肯定，那肯定了，他 有个父亲， 有， 你父亲行二， 对， 对不对？ 对， 你父亲是不是行二？ 是， 你父亲二班 二。这叫怎么说话呢？ 是不是行二啊？ 是行二但不二。 对呀、啊，哥仨这关系特别的好。 那是， 称得起是亲密无间。忠厚传家。 哎， 甭说亲哥仨了， 还有别的？ 你大妈 啊， 你三婶儿 是 跟你母亲，这狐狸们，他们之间呢？ 拿住，嘿，是狐狸们，是妯娌们， 哎，差不多就行。 不，还差着两条腿呢。 这个人矫情， 废话， 狐狸行吗？ 不行， 没蒙过去。妯娌们，妯娌们没抬过杠，没拌过嘴， 是 都没红过脸， 关系好， 跟亲姐们一样。 呵， 而且你们家老栾家 怎么样？ 还是一个和睦大家庭 哦， 多少辈子从来没分过家， 没矛盾， 就是。不过到你这辈儿完了 啊， 甭分家了，关系不好，打算分。也没这么些人了， 这什么情况啊？ 什么情？你大爷没儿没女， 对， 你三叔呢？不孕不育， 这词儿多新呢！ 赶上你父亲行二，就你这么一个 啊， 独生子 是。 其实要是还原历史的话，你妈当初一生你的时候，不是生一个， 啊， 一块生了俩， 俩 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都一个模样，都这么含着。 你这甭说模样， 生俩，这叫什么呀？ 叫 卵生。在医学界统计过。 您等，千，你别千，什么叫卵生啊？ 双胞胎，俩落生之后一看一个模样，卵生。 那叫卵生，那叫卵生， 卵生。 对， 我记得有个卵生呢。 那蛋孵的才卵生呢。 像你这路蛋夫的啊， 你才蛋夫的呢， 老搅和我。 我没搅和您， 重新说吧。 哎， 换个词儿，生了一对儿 双胞， 可以吧？ 嗯， 生了一对儿，后来呢，糟践一个， 这什么字眼儿的？ 而死了一个， 嗯， 剩你自己了。 是， 其实啊，各位要是说实在的话，其实这哥俩里头死的那是你，你是你哥哥。 别啊！ 我没催你，你分析。 死的是我， 哎，你不幸去世了。 我已经去世了。 对， 那我怎么又是我哥哥了？ 哎，你要娶个媳妇儿，得管人叫嫂子。 你这边太乱了， 弟兄娶妻。 哎呀，这太别说这个， 闹不明白 了，我不明白不了。 反正现在就剩你一人了， 嗯， 老哥仨就这么一个后代，能不疼你吗？ 是， 能不爱你吗？ 那是， 老哥仨拿你简直就当个心尖儿一样。 就这么爱我， 老哥仨拿你当活宝， 呵，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你听这词儿，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就这么爱， 老哥仨， 嗯， 就一个眼睛，嗯， 合着俩瞎子多耳聋， 我说瞎子了吗？ 你是没说， 我说了吗？ 那老哥仨有一个眼珠子呀， 老哥仨关系好，如同懂吗？ 就好比 如同有一个眼睛一样，这么疼爱你。 也行，你行， 因为哥仨感情好啊。 对呀、 啊，形影不离 啊。 没事的时候好办，哥仨在一块儿待着。一说上大街办什么事儿去，哥仨得一块儿走， 团结啊。 你父亲在前边， 是 后面那哥俩扶着肩膀。 哎，不，你回来，再掉下去，还是俩瞎子多少龙啊？ 你父亲在前边， 是就他一只眼呀、啊。要不都掉沟里了， 你总是啊拿我找乐， 拿谁找乐啊？ 就是说哥仨都疼你。 那对， 都有钱给谁花？ 给谁花？ 给你花。 爱我， 对不对？ 嗯。 不过要说最疼你的，不是这哥仨， 还有别人， 得说是你母亲 啊。那母爱呢？ 母爱啊，任何感情替代不了。 是 啊，你母亲最疼你。这么办吧，同着各位亲爱的观众，你在这儿回忆一个事儿。 什么事儿？ 你小时候的事儿 啊。 小时候你吃你母亲奶吃的几岁？ 我怎么问这个呀？ 你说一说，怕什么？ 这是一个隐私问题。这 什么隐私？都是亲爱的朋友，说一说。 吃奶吃的几岁？ 几岁？ 十一。你乐什么呀？你们， 你别不好意思。 是 十一岁，吃到十一，小学五年级。 对， 你琢磨，人同学中午都带饭，你带你妈去。 没听说过。 你不说十一吗？中午你得吃饭的，对不对？ 没有带我妈去的呀。 要说你母亲奶也好， 对， 怨不得现在这个身体这么棒， 母乳喂养 跟小时候吃奶吃的多有关系。 对， 他母亲奶好， 奶好， 奶母亲的奶营养也丰富， 特别的壮， 量也大，您知道吗？营养丰富， 是 奶量也大， 量大 啊。他一人吃不了， 哎， 他吃完了，他母亲奶呜胀起来了， 哎， 刚吃完呜又起来了， 电打气儿，这是 胀得难受啊，怎么办呢？找这么大那小瓶儿， 好， 都把它挤出来， 哎，对， 挤在瓶子里头。拿纸封好了，早上起来让你父亲骑着车挨家去送。 您得了， 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 您这是不是有点过了？ 后来就要钱了， 压根也不要钱， 有奶票。 可是我这牛犊子是吧？ 这不是拉个点吗？ 这有点，这什么点呀？ 这不是牛奶点吗？ 你胡起名字。 就说你母亲疼你， 那对， 小的时候啊， 嗯， 甭管说吃的喝的玩的使的用的， 呵， 所以你说要掏钱就买， 对， 不心疼钱 啊， 宠着你， 爱我， 老怕你吃不饱， 嗯， 老怕你不偿命， 是 养活完你以后， 嗯， 十二岁找一和尚算你师傅，给你剃头留个小辫，跳墙和尚。 什么意思？这是 希望你以后身体健康 啊，这保佑我 有没有啊？ 哦， 和尚刚走啊， 嗯， 和尚走了，又来一老道。 老道怎么意思？ 老道有能耐 啊， 会画符，画这么一道护身灵符，带在你身上，免灾去病， 也是为我好。 嗯，进门之后先给你起了一个古名字， 是吗？ 叫什么来着？叫什么什么耳？什么耳朵？罗纳尔？不是， 我不会踢，我 不是什么什么多耳？比切多耳？对，您街坊来了，比切多耳？ 比切多什么？比切多？ 就比茄子多拉耳朵。 这什么名字？这 反正这名字不错， 这名太难听了， 还会念经。 您打住吧， 多福多寿。 您别说了，没这名字。 那你这个名字这有没有？ 没有，那比切多耳比切多耳的。 那你有什么名字？ 我叫栾云平。 栾云平， 对，这是我爷爷给我起的。 你爷爷起的？ 哎， 你也有学问。 是， 你爷爷做过官， 哎， 中过状科。 状科，状科， 官的名字 不是 不懂。 你想说状元是不是？ 对，状元公，沙帽翅。 你这不是状元， 那是 进士。 进士， 对， 你爷爷进士。 嗯， 老戴个眼镜吗？没， 进士眼是不是？ 你不说进士吗？ 科举的进士， 科举进士。 对， 而且你们家老栾家上辈。都是很有名望的人， 嗯， 尤其是你父亲， 我爸爸， 你爸爸可以称得起是北京市最有名的一个大菜猪。 你叫菜猪啊？ 就是夸他有钱呢， 那叫财主。 对，你爸爸他财主啊， 怎么熟了是吧？ 你不说财主吗？ 您换一词儿得了。 你爸爸反正就是那个。 哪个呀？ 说错了，你又不爱听。 您换一好词儿， 换一好词儿。 嗯， 你父亲有一外号， 对， 叫栾半城。 哎， 嗯， 您给解释解释什么叫栾半城？ 不懂啊？ 嗯， 拿北京市来说吧， 咱这哈 这半面城都是你爸爸， 那半面都是你爸爸。 怎么了又啊？ 什么叫 栾半城嘛？ 半面城都是我爸爸， 应该呢。 半面城的买卖都是我爸爸的。 哦，半面城的奶奶都是你爸爸的。 哪有多一奶奶呀？ 半面城的 买卖。 买卖。 嗯， 老栾家有钱， 对， 尤其是你爷爷跟你父亲，家里条件多好啊， 富裕， 有的是钱。 是 你父亲在这个北京近郊通州区买了这么一块空地， 您知道吗？ 在那儿盖了一所宅子， 对， 按照咱们老北京的古香古色这么盖的， 就爱这个， 对不对？ 对， 这是你们老栾家露脸的事情， 可不是吗？ 这么办吧， 你要干嘛？ 来到人民大会堂，我心里也高兴。 呵， 今天正是纪念郭德纲从艺20周年， 嗯， 我在这儿说说你们家这房子怎么样？ 好啊， 让您露露脸。 好好好， 哎， 我先谢谢你， 当着各位观众夸夸您家这住宅， 好，太好了， 栾家大住宅啊， 大住宅。 远瞧那是雾气昭昭，瓦窑四少。 嘿， 近看您家里头 怎么样？ 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 谢谢您。 哎呀，那讲究死我了。 我们家都是蛐蛐，是吧？ 废话，这么大房子，我比得过来吗？ 我让你比划了吗？ 你那个意思？ 光说就行了。 门口有四颗门槐， 对， 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嗯， 对过是磨砖对缝的八字影壁，路北的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嗯， 背面是严肃整齐。 哦， 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搭天棚3丈6，四个赌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嗯， 院里有对的花盆、石榴树、柴墨色的养鱼缸、9尺多高的夹竹桃、迎春、探春枝的翠柏、梧桐树、各种鲜花、各种探花，真有40不谢之花，8节长春之草。 好， 正房5间为上，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嗯，我们家全直肠子。 这不为了省事， 你给它分开了啊？ 分开 是 东跨院茅房， 嗯， 西跨院还是茅房？ 对对，俩茅房 应该呢。 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 分开了。 对， 倒座书房5间为待客厅， 嗯， 满都是明摘夜合的窗户，可扇的大玻璃，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是紫口的封门。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您给说说， 你们家用白绫子弧顶棚， 哦， 青缎的掐边，虎皮绸的配下角，安吉角找云头，当中是5幅捧寿， 嘿， 迎面摆丈8条案， 嗯， 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 啊， 当中摆4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是硬木8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 有 纸笔墨砚、宣纸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 嗯， 墙上挂着许多名人字画。 什么呀？ 有唐伯虎的美人， 啊， 米元璋的山水、刘山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的一笔虎字、 嗯、 乾隆的闹龙金匾、 哦、 道光亲赐你们家的镇宅宝剑，绿纱玉笔鞘、金饰件、金吞口、上挂黄龙丝绦，有1丈2的穿衣镜、 嗯、 1丈2的歌几案、5尺多高的八音盒、珊瑚的盆枕、碧玺的酒陶、佛木盆、金桌、翡翠地、盛座钟、挂钟、带个钟、子儿表、对儿表、寒暑表。 好， 要讲究戴表，各位谁也戴不过你爸爸。 是吗？ 一般人戴表戴个手表、 嗯、 最多揣块怀表到头了。 对呀、啊、 你爸爸戴表都上谱。 上谱 要戴金壳套、 嗯、 金壳套、铜壳套、铁壳套、金三只、银三只、双卡的、单卡的、乌里文、亨德利、欧米伽、劳力士、菊花梅花、金光社、瑞士良机、西点城、有为利、以为一微博、微博地，左手拿着小闹表，右手提了一八音盒，头顶大座钟，怀揣着挂表，脖子套上子母钟，嘴里叼着一块10英电子表，未曾走路是叮当的乱响。 这是我爸爸戴表 给钟表铺搬家。 你别说了， 名家名段大荟萃， 给您带来欢乐，说学逗唱带幽默，千万不要错过， 让您快乐天天有。 南北笑星齐聚会， 乐着吧你， 笑个不停，笑到成心。 快乐其实很简单。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心头，冥冥之中你要现在遇见我。相信 散去。